汉书卷四十一，樊历滕冠赴晋州传第十一。樊哙沛人也，以屠狗为事，后与高祖俱隐于芒砀山泽间。陈胜初起，萧何曹参使哙求迎高祖，立为沛公。哙以舍人从攻胡陵防御，还守封，击泗水涧封下，破之，复东定沛，破泗水守薛熙，与司马懿斩荡东，却敌，斩首十五级，赐爵国大夫。常从沛公击章邯军濮阳，攻城先登，斩首二十三级，赐爵列大夫。从攻城阳，先登，下户友，破李由军，斩首十六级，赐上文爵。后攻与都尉、东郡守卫于城武，却敌，斩首十四级，俘虏十六人，赐爵武大夫。从攻秦军，出伯南，河间守军于杠里，破之，击破赵奔军开封北，以却敌先登，斩后一人，守六十八级，俘虏二十六人，赐爵卿。从攻破杨雄于曲勇，攻渊陵先登，斩首八级，俘虏四十四人，赐爵封号贤成军。从攻长社还原，绝河津，东攻秦军失乡，南攻秦军于抽，破南阳守以于阳城，东攻渊城先登，西至黎，以却敌斩首十四级，俘虏四十人，赐重封，攻武关至霸上，斩都尉一人，守十级，俘虏百四十六人，降卒二千九百人。项羽在西夏欲攻沛公，沛公从百余骑因项伯面见项羽，写吾有闭关事。项羽既想军事，重酒，亚父谋欲杀沛公，令项庄拔剑舞座中，欲击沛公，项伯常屏蔽之。时读沛公与张良得入座，樊哙居营外，闻事急，乃迟遁入。出入营，营卫指哙，哙直撞入，礼帐下。项羽目之，问为谁。张良曰：“沛公参胜樊哙也。”项羽曰：“壮士。”赐之知酒至肩。会计饮酒，拔剑切肉食之。项羽曰：“能复饮乎？”会曰：“臣死且不辞，岂特知酒乎？且沛公先入定咸阳，曝师霸上，以待大王。大王今日至，听小人之言，与沛公有隙，臣恐天下谢心，疑大王也。”项羽默然。沛公如厕，悔快去。既出，沛公留车骑，独骑马，哙等四人不从，从山下走归霸上军，而使张良谢项羽，羽翼因遂矣，无诛沛公之心。是日， 威樊哙奔入营，翘让项羽，沛公接待。后数日，项羽入图咸阳，立沛公为汉王。汉王赐快爵为列侯，号林武侯，迁为郎中，从入汉中。还定三秦，别击西城白水北，用轻车骑雍南破之，从攻雍台城先登，击张平军好志，攻城先登陷阵，斩县令城各一人，守11级，虏20人，亲为郎中骑将。从击秦车骑攘东，却敌，迁为将军。攻赵奔、夏梅、怀里、柳中、咸阳，冠废丘，醉至溧阳，赐10亿度之樊乡。从攻项籍，屠竹枣，击破王武、程楚军于外黄。攻邹鲁、瑕丘、薛。项羽拜汉王于彭城，进复取鲁梁地，快还至荥阳，一时平阴2000户，以将军守广武1岁。项羽引东，从高祖及项籍下杨甲，鲁楚周将军卒4000人，为项籍臣，大破之，屠胡陵。项籍死，汉王即皇帝位，以快有功，邑10亿800户。其秋，燕王臧荼反，快从攻鲁屠顶燕地。楚王韩信反，快从至陈，取信定楚，更赐爵列侯，与剖腹，世事勿绝，使武阳，号为武阳侯。除前所食，以将军从攻反者韩王信于代，自霍人以往至云中，与将侯等共定之，一时1500户。因击陈豨与曼丘陈军，斩相国，破伯人，先登，降定清河、常山，凡27县，残东原，迁为左丞相，破得其母昂，引藩军于吴中、广昌，破西别将胡人王黄军代南，因击韩信军参合，军所将卒斩韩信，击西湖记横谷，斩将军赵济，鲁代丞相冯梁，守孙奋，大将王黄，将军一人，太仆谢福等10人，与诸将共定代相议73。后燕王卢绾反，快以相国击宛，破其丞相抵济南，定燕县18，相邑51，一时1300户，定使武阳5400户。从斩首176级，虏287人，别破军7，下城5，定郡6，县52，得丞相1人，将军13人，2000担以下至300担12人。快以吕后弟吕须为父，生子亢，故其比诸将最亲。先情不反时，高帝常病，勿见人，卧禁中，召护者无德入群臣。 群臣将冠等莫敢入。十余日，快乃排闼直入，大臣随之，上独枕一患者卧。快等见上流涕曰：“使陛下与臣等起丰沛，定天下，何其壮也！今天下已定，又何备也？且陛下病甚，大臣震恐，不见臣等济世，愿独与一患者绝乎？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？”高帝笑而起。其后卢绾反，高帝使快以相国击焉。是时高帝病甚，人有物快挡于吕氏，即上一日公车宴驾，则快欲以兵尽诛七世赵王如意之属。高帝大怒，乃使陈平在将侯代将，而及军中斩快。陈平为吕后，执快亦长安，至则高帝已崩，吕后弑快，得复决议。孝惠六年，快薨，谥曰武侯，子抗嗣，而抗母吕须亦为临光侯。高后时用事专权，大臣尽畏之。高后崩，大臣诛吕须等，因诛抗。武阳侯终绝数月。孝文帝立，乃复封快庶子扶人为侯，复故邑，薨，谥曰荒侯。子妥广嗣。六岁，其舍人上书言：“荒侯扶人病，不能为人，令其夫人与其弟乱而生妥广。妥广实非荒侯子。”下立免。平帝元始二年，即绝世，封快玄孙之子张为武阳侯，邑千户。